轻笑话，尽量笑得不勉强。我望镜，愁云密布我面上，皱着眉。旁人问我何解这样，在这愉快的现场，大概因我从前撞向一道墙，种下了难缝合旧创伤。原来是要来称呼这样，历史遗下的章，是我顽强到已经用尽余下血清，亦是时间认命，早知我越活越冷静，就别望旧星，投降前坐定，越笑越见疤痕，留了提示，谁是极不幸，已不记得那些坏恋人，何以苦泪竟将这一脸愁容或生，快乐在光临，可惜我没能力重生，命运已乱了如何笑，怕惊动面上如真，那十秒灵魂大概已卖掉，却换来眉头额角桃花都插着，命书全逆转了，一笑留痕其实太深，来年由爱变做恨，裂缝从眉目裂向心，面色转暗，两颗破红被旧爱连累半生，若我今再次试试密运，就越笑越见疤痕，留了提示，谁是极不幸，已不记得那些坏恋人，何以苦泪竟将这一脸愁容化生，我心十万道血汗。